你好，我是李月。这节课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丢消息的事儿。对于刚刚接触消息队列的同学来说啊，最常遇到的问题啊，也是最头疼的问题，那就是丢消息了。对于大部分的业务系统来说啊，丢消息呢，就意味着丢数据，这个呢，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其实啊，现在的主流的消息队列，它都提供了非常完善的消息可靠性的保证机制，完全可以做到在消息传递的过程中呢，即使是发生了网络中断或者是硬件故障，它也能确保这个消息的可靠传递，做到不丢消息。绝大部分丢消息的原因啊，都是由于开发者啊不熟悉这个消息队列，没有正确的使用和配置消息队列导致的。虽然说啊，不同的消息队列它提供的这个 API 不太一样，那相关的配置呢也不一样，但是啊，在保证消息可靠性传递的这一块啊，它们的实现原理啊是一样的。这节课啊，我们就来讲一下消息队列啊，它是怎么来保证这个消息的可靠传递的，这里面它的实现原理是怎么样的。那当你熟知了这个原理以后啊，无论是你用哪一款消息队列的产品，你只要看一下它的 API 和相关的配置，就能很快的知道该如何设置这个消息队列，写出可靠的代码，来避免消息的丢失。我们说啊，用消息队列啊，最尴尬的事儿啊，它还不是丢消息，而是消息丢了，你还不知道。一般来说啊，一个新系统啊，刚刚上线的时候啊，它各方面啊都不太稳定，需要一个磨合期。那这个时候啊，特别需要你来监控一下这个系统中是不是有丢消息的情况。如果你在一个 IT 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公司啊，它一般啊都会有一套分布式的链路追踪系统。那使用类似的追踪系统啊，你可以很方便的追踪每一条消息。如果说啊你没有这样的系统啊，那这里边呢，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检查是否丢消息的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利用消息队列的有序性来验证这个消息啊是否丢失。原理啊非常简单。那在 producer 这一端啊，我们给每一个发出去的消息啊，附加一个连续递增的序号，然后呢，我们在 consumer 这一端啊，来检查这个序号的连续性。如果说没有丢失消息，那 consumer 收到消息的序号，它必然是连续递增的，或者说啊，收到的消息中的序号啊，必然是上一条消息的序号加一。那如果检测到序号不连续，那一定就是丢消息了。并且啊，还可以通过这个缺失的序号来确定丢失的是哪一条消息，方便你来进一步排查这个丢消息的原因。大多数的消息队列啊，它的客户端都支持拦截器的机制，那你可以利用这个拦截器的机制啊，在 producer 发送消息之前的拦截器中，把这个序列号注入到消息里边，在 consumer 收到消息的拦截器中呢，来检查这个消息序号是不是连续。这样实现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消息检测的代码，它不会侵入到你的业务代码里面。那等你系统稳定以后啊，也方便你把这部分检测的逻辑啊关闭或者删除掉。如果是在一个分布式的系统中来实现这个检测方法，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啊是需要你特别注意的。首先啊，像 Kafka 和 RocketMQ 这样的消息队列，它是不保证在 topic 上严格有序的，那只能保证在分区上的消息呢是有序的。所以啊，我们在发消息的时候必须要指定分区，并且啊，在每个分区上单独来检测这个消息序号的连续性。如果你的系统中有多个 producer 的实例啊，因为啊，我们并不好协调多个 producer 实例之间的发送顺序，所以啊，你需要每一个 producer 分别生成各自的消息序号，并且呢，在消息中呢附加上每一个 producer 的标识。然后啊，在 consumer 端啊，按照每一个 producer 来分别检测这个序号的连续性。consumer 的实例数量啊，最好和分区的数量啊保持一致，做到 consumer 和分区一一对应，这样你会比较方便的在 consumer 里边检测这个消息序号的连续性。讲完了检测消息丢失的方法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整个消息从生产到消费这个过程中，哪些地方可能会导致丢消息，以及啊应该怎么来避免消息丢失。一条消息啊从生产一直到消费完成这个过程啊，我们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为了方便描述啊，我给每个阶段起了一个名字。我也把这3个阶段呢画成了一张图，放到文稿中。我来给你讲一下这个图的内容啊。首先呢是生产阶段，在这个阶段啊，消息在 producer 中啊创建出来，然后啊经过网络传输发送到 broker 端。 那这个是生产阶段。然后呢就进入到了存储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边啊，消息在 Brook 端啊被写入到内存或者是磁盘中。如果是集群的话，消息呢会在这个阶段被复制到其他的 broker 节点上。最后一个阶段啊是消费阶段。那在消费阶段啊 ,consumer 啊他从 broker 拉取消息，然后呢执行消费的业务逻辑。那接下来啊我们分别看看在这三个阶段里边啊怎么来保证消息不丢。在生产阶段呢，消息队列啊它通过最常用的请求确认的这种机制来保证这个消息的可靠传递。当你的代码啊在调用发消息的方法的时候，消息队列的客户端啊它会把消息发送到 broker 端。那 broker 端在收到消息以后呢，它会给客户端返回一个确认的响应，表明这个消息已经收到了。客户端在收到这个响应后啊就完成了一次正常的消息发送。只要是 producer 收到了 broker 的确认响应，那就可以保证消息在这个生产阶段啊它不会丢失。有些消息队列啊它在长时间没有收到发送确认的响应后呢会自动的重试。如果重试再失败呢就会以返回值或者是抛出异常的方式来通知用户代码。那你在写发送消息代码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是正确的处理返回值或者是呢捕获这个异常，就可以保证在这个阶段消息它是不会丢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以 Kafka 为例啊看一下如何可靠的发送消息。同步发送的时候啊我们调用 Kafka Producer 的 send.get 的方法来发消息。那只有成功发送消息并且收到 broker 的确认响应，这个 get 方法啊它才会返回。如果说啊发送过程中出现任何错误，那它都会抛异常，所以啊你只要注意捕获这个异常就可以了。那在异步发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提供一个回调方法，然后呢在回调方法里边检查这个发送结果。这个地方啊是需要你特别注意的。很多时候啊丢消息的原因就是我们使用了异步发送，但是呢没有在回调中啊检查发送结果。如果出现发送失败，你的业务代码它是无法感知到的。接下来啊我们看一看存储阶段。正常情况下只要 broker 它正常运行，那就不会出现丢消息的问题。但是啊如果说 broker 出现了故障，比如说进程死了或者是服务器宕机了，那还是可能会丢消息的。如果说啊你对消息的可靠性要求非常高，那可以通过配置 broker 的参数啊来避免因为这个宕机导致的消息丢失。对于单个节点的 broker，你需要把 broker 配置成在收消息的时候将消息写入磁盘之后再给 producer 返回这个确认的响应。这样呢即使是发生宕机，你的消息呢已经被写到磁盘里了，那就不会丢，恢复之后呢还可以继续消费。比如说啊在 RocketMQ 中啊你需要把刷盘方式 flash disk type 这个参数啊配置成 sync flash， 也就是同步刷盘。如果 broker 啊它是由多个节点组成的集群，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把 broker 配置成至少把消息发送到两个节点以上再给客户端返回这个确认的响应。这样即使是某一个 broker 节点宕机了，那其他的节点呢还可以替代这个宕机的节点，也不会发生消息丢失。后面啊我们会专门安排一节课来讲解在集群模式下消息队列它是如何通过消息复制来保证这个消息的可靠性的。最后啊也就进入到了消费阶段。消费阶段呢它采用和生产阶段类似的确认机制来保证消息的可靠传递。客户端从 broker 拉取到消息后啊会执行用户的消费业务逻辑。成功之后啊才会给 broker 发送消费的确认响应。如果 broker 没有收到消费确认响应，那下次拉消息的时候呢还是会返回同一条消息。这样呢就可以保证消息既不会在网络传输过程中丢失，也不会因为客户端在执行消费业务逻辑中出错而丢失。那你在编写消费代码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在收到消息之后就立刻发送这个消费确认，而应该是在执行完你所有的消费业务逻辑之后再发送这个消费确认。同样我们以 Python 语言消费 RabbitMQ 的消息为例，来看一下如何实现一段可靠的消费代码。我给听音频的同学简单说一下这段代码的逻辑啊。在这个例子里边啊，收到消息之后呢，我们不做任何的处理，就是把消息存到数据库里边。你可以看到啊，在消费的回调方法 callback 中啊， 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把消息保存到数据库中，然后再去发送消费确认响应。如果保存消息到数据库失败了，那就会抛出异常，消费确认的代码呢就不会被执行，下次拉到的还是这条消息，直到消费成功为止。我给这节课的内容做一个小结。这节课啊，我带大家分析了一条消息从发送到消费整个流程中，消息队列它是如何保证这个消息不会丢失的。那这个过程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呢，你都需要正确的编写代码，并且正确的配置消息队列，然后呢，配合消息队列的可靠性机制，才能确保消息啊不会丢失。在生产阶段啊，你需要捕获消息发送的错误，并重发这个消息。那在存储阶段，你需要通过配置刷盘和复制相关的参数，让消息写入到磁盘或者复制到多个节点上，来确保消息啊不会因为某一个 broker 宕机或者磁盘损坏而丢失。那在消费阶段，你需要在处理完全部消费的业务逻辑之后呢，再发送消费确认。你在理解了这几个阶段的原理之后呢，如果还出现消息丢失的情况，那应该可以通过在代码里边加一些日志的方式，很快的定位到底是哪一个阶段出了问题，然后呢，再做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快速的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最后啊，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我刚刚讲到啊，如果消息在网络传输过程中呢，发生错误，由于发送方啊，他没收到这个确认，那他会通过重发来保证消息不丢。但是啊，如果丢失的不是消息，而是返回的确认响应，那一样会导致重发消息。也就是说啊，无论是 broker 啊还是 consumer 啊，它都是有可能收到重复的消息的。那我们在编写消费代码的时候呢，就需要考虑这种情况。你可以想一下啊，在消费消息的代码中该如何处理这种重复的消息，才不会影响到你的业务逻辑的正确性。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和讨论。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